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十五集《情书》，风云人物。秦冉就拿起笔，对着林思然写的物理题，把选择填空抄上去了，偶尔还会改几个数字。挺上道的，一看就是抄惯了作业的人。他写字不是特别流畅，写得也快，自己就更不好看了。一中基本上都是学霸，每个学生都很自律，除了极个别的情况，基本上不会出现抄作业这种事。他坐姿也挺不规矩的，半眯着眼，手还支下巴，教室还挺热，他脱了校服外套，只穿了一件衬衫。秦冉也不理会徐耀光，淡定地抄完之后就把卷子递了过去。徐耀光也没有多说什么，直接抽出秦冉手中的卷子就走了，连看都没有再看一眼秦冉。他已经说教过了，对方还冥顽不灵，那他也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留级一年还不知好歹，浪费林家人一番好心。徐瑶光收到下一排，眉眼一如既往的有些冷冽。乔生交完最后一张英语卷子，就坐在位子上等徐瑶光。见徐瑶光回来，眸光有一种莫名的漠然，他愣了愣，不过也没有说话，只是朝秦冉那边看。临走的时候还对秦冉那边招了招手。如果不是今晚时间急，秦冉又来得晚，乔生一定会去跟那位新同学说几句话的。这位新同学腿长腰细，肤白貌美，秦宇没法比啊。眉眼精细的要命，只是他眸底蕴含着微微带着血色的戾，看起来是挺不好招惹的那一卦。最重要的是，乔生十分想跟秦冉谈谈，他到底是怎么收服职高那校霸的。徐瑶光把卷子送到办公室，正好跟秦宇一起下楼。秦宇是一班物理课代表。徐瑶光就问起了秦宇物理那最后一小题。他其他科都很好，远远甩其他人一条街的，只是物理偏差一点。秦宇物理在高二的时候参加过省赛，两人经常在一块探讨物理。徐瑶光对他挺佩服欣赏的。 我也想到这个公式，我回去再重新解吧。 徐瑶光脸上的冰冷的神色稍稍淡了些，目光也温和不少。秦宇点点头，不经意地又问起晚上的事。 我姐姐她没事吧？ 徐瑶光想起对方刚刚随手抄的卷子，眉头拧了拧，摇头不想多说。见徐瑶光这个态度，秦宇抿着嘴角笑，却也没有说话。秦冉跟林思然一个宿舍，另外一个女生是英语课代表，短头发，长得清秀，有一双势利眼。秦冉今天刚转过来，学校里就有关于他打架留级的传言。英语课代表也见证了他抄林思然的英语答案。除此之外，一中家里有条件的都是陪读，或者专门司机接送。在学校住宿的条件大多都不太好。秦冉穿的衣服很一般，看起来还像是穿过好几年的。英语课代表摆弄着自己桌子上的几瓶高档护肤品，几个瓶子碰撞得十分响。秦冉洗完澡，他穿着睡衣，睡衣领口大，他也不修边幅，有些松垮的露出大片雪白的肩膀，隐隐约约能够看见肩膀处有一抹火红的颜色，像是纹身。他本来就白，那红色纹身愈发红得像火，显眼极了。英语课代表多看了他一眼。秦冉也不在意，他回到床上，放下床帘，打开床头铁盒子里的安眠药，到处一粒，想了想，又再到处一粒， 这回也没有用水，直接吞下。没有直接睡，而是看了暗颜色的灯，拿出一本原文书慢慢翻看。林思然一觉醒来，模模糊糊发现秦冉床上的灯还微微亮着。第二天一早，秦冉跟着林思然去教室，时间还挺早，整个校园都几乎蒙着雾。秦冉侧身坐在凳子上，翘着二郎腿，懒洋洋地去抽桌底下放着的课外书。啪的一声，好几封浅蓝色的信封掉在地上，信封上还有浅粉色的爱心。秦冉随手捡起来，又重新放回去。林思然瞪了瞪眼睛， 秦冉，这是情书哎，好几封。 周围的几个学生都朝这边看过来。班里收过情书的人不少，尤其乔生跟徐耀光那两个，但才来一天就收这么多封的可真少见。秦冉淡淡地嗯了一声，翻开自己的原文课外书，侧靠在墙上，长睫垂下，漫不经心地翻着。这本原文书很新，看起来就是没有看过的。林思然看了一眼，是一本没见过的外文书。拿出自己的课本，林思然微侧过身。 收这么多封情书，你都不激动吗？ 秦冉又翻了一页，随着他的动作，校服宽大的袖子往下滑了一截。又不是没有收过。林思然震惊了。中午吃饭，英语课代表去一班下楼的地方等秦宇。秦宇是学校的学霸，家世好，每天豪车接送，跟还挂在光荣榜上的天才少年林锦轩关系好，徐瑶光也罩着他。他就是在男生女生口中的话题人物，一看就不是普通人。不仅英语课代表，学校里大部分女生都很想跟秦宇接近。 他还装逼看原文书。 英语课代表在说秦冉来第一天就摘了秦宇校花这件事，对此感到不满。 你知道吗？昨天晚上那三张卷子他都是抄的，英语都学不明白，还看原文书。哎，徐校草被他气到了，也不知道学校那些男生怎么回事，除了那张脸，他有啥？ 秦宇早就知道秦冉学习不好。他抿唇不语，多吃了两口饭。今天程俊他们那里厨房还没有准备好，到晚上的时候秦冉才过去。秦冉要给程俊他们做的是午饭跟晚饭。校医室角落里多了个精细的小厨房，里面什么配料都有，就是没有菜。程俊穿着黑色的衬衫，手上勾着钥匙串，眉眼一笔一毫绘画尽显绝伦，在萧医室门口晃荡的那群小女生们让他脑门抽疼。他打开车门，身姿修长清瘦。 陆兆爷那边有病人，我先带你去拿食材认认路。 程俊将车开到距离一中不远处的一家私人酒店。秦冉瞥了一眼，大略就知道这里是私人会员卡制的。陈俊停好车，手懒洋洋地搭在方向盘上，接了个电话。秦冉就打开车门下车透气。宁晴刚停好车。今天林家那小姑子来了，林奇提前半个月在这家私人会馆订了餐。他做了 SPA 才过来，司机将车停好，他就挎着包下车。一下来看到隔了两个车位松垮的披着格子外套的女生，脸色都僵了一下。林家不算云城顶级大家族，但也是有名望的，林家一大家子都不可小觑。宁晴不想让林家那些亲戚看到自己这边穷酸没有礼仪肚子里也没有墨水的亲戚，不想叫林家那边人看笑话，尤其是自己这个女儿，打架斗殴留级，唉，什么事儿都被她沾上了。放在普通家庭也很难拿得出手，更别说在林家面前了。所以当时才放任秦冉离开林家住校的。 宁晴左顾右看，没有看到林家小姑，才快速地走到秦冉面前，面色不太好的开口问道： 你怎么会在这里？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